要看看海，往路上寻着宝，最近有点窄，我跟世界的比赛，可是裁判没来，奖状就是无奈。天知道有多累，爱我这种人，没错，你快些离开。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，偏偏你不醒来。为什么喜欢我，我这种怪胎，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。外表叛逆但心不坏，不轻易恋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。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。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。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，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。外表叛逆但心不坏，不轻易恋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。像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。我说爱情

是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it.